九月二十一号星期四嘅骚动音乐系星期四啊嘛，今日系 冇错，今日系星期四，咁啊话咁快已经踏入咗呢个九月嘅即系尾段啦，好快踏入十月啦，咁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验证生效啊！而家室外气温啊32度，相对湿度67%，我讲紧事实啦， 系嘛？ 我个人讲嘅嘢好少系话会即系乱咁作、啊。 话咁快21号嘅尾声就到，听日就踏入呢个22号。 系啦，都准确啊，准确啊，你讲得。 我几时有讲过一啲呃大家嘅说话？ 系咯，即系从来都唔呃人咁。系啊， 但喺呢、這个呢段时间咧，身边多朋友啊，或者屋企人生日嘅，即系九月呢啲时间啦。咁琴晚都同朋友庆祝生日，咁大家好耐冇见 catch up 就倾偈啦。 点解你唔庆祝生日嘅？ 因为你生日未到，你冇以为我唔记得你十月生日至得噶。天秤座。 OK 啦，算你有心啦。 虽然记得我唔记得咗。 咩啊？我哋唔系都系我哋唔系一日同一日嘅咩？嗰、那个日期系。 你十八咩？你唔系 啊？我唔系 你唔系十八，你十十五十五吓，大家记住啊！开口牌十月十五嗰日我会请假，我会唔舒服。 你会去旅行翻嚟之后再去多个旅行 都唔使翻工一个人，十五星期日嚟噶 系 系啊，所以你 唔系咁差又冇心 嘅 啫， 自己搞掂啦。 你琴日同人庆祝生日系开紧工嘅时候庆祝嘅咩？ 唔系啊，但系我同佢唔系平时都唔见都冇乜点 得噶啦，明噶啦，唔使再讲落去啦。今日咧讲一讲先啦，我哋六点钟啊有 Anson 边嘅出现啦， 系啊，会讲下佢呢段时间又学下啲新嘅嘢啦，跟住亦都出歌嘅。过去之前嘅几首歌啊，同而家嘅歌啊，一啲谂法上转变啦。 同埋呢一年佢都好勤力啦，学咗好多嘢啦，即系参加好多唔同嘅活动去，即系令自己啊再增进一下咁样。 系啊，冇错。 转头六点钟会听到 Anson 边嘅出现啦。 咁喺琴日嘅呢个生日嘅饭局啦，咁首先个蛋糕我系临上楼嘅时候喺楼下个 friend 屋企楼下嘅斜对面间。蛋糕好嘛？ 都我觉得可以接受嘅， 几有心啊！ 可以接受，喂，有买算系咁噶啦， 有心噶，你知唔知啊？因为我哋知旺角区多蛋糕铺，所以我一早已经 spot 咗几间，呢间冇我咪去呢间咯，同埋新鲜啊嘛，够 啱啊！哇，你藉口真系咧，即系好彩我。即如果我是那個朋友呢，即其實本身真的不會生氣的，即覺得啊咁都有都好好啦咁。但聽完你嗰個解釋之後呢，真係嬲一嬲可能會。 點解嬲一嬲啫，不知幾 sweet 啦。 唔係本身真係覺得有好好嘅，點知原來你講完出嚟嗰個解釋仲要咁鬼求其呢，即 咩求其啊，我咪講咗話，因為我知附近有好多，所以我心目中即叫揀中咗幾間有 preference。即呢間冇蛋糕咪去嗰間咁嗰種囉。係啦，咁但係呢主要唔係想講賣蛋糕呢單嘢，純粹係講呢喺傾咗成晚偈咧，有其中一個題目，我覺得幾得意。我嗰下講到就，哇！呢個題目都幾啱，即係開麥講。 嚟啊！ 就係你咩 moment 覺得另一半即係佢做啲乜嘢嘅時候會好 sweet 咯？ 哦，誒呢個我有冇同你分享？ 好想，即係我就覺得啊，我想知你嗰個 係 點樣樣。 呢個我係幾清晰嘅，即係嗱以呢個而家嘅太太為例啦，即係 都要啦。 有一刻咧，系真系会有一个好强烈，即系我深信啊，大家每一个人对住唔同嘅对象嘅时候，可能佢做嘅嘢或多或少会有啲唔同嘅状况，都令你觉得好 sweet 嘅。 系 咁，但系例如而家嘅另一半咧，令我最觉得 sweet 嘅一个位置就系同佢去旅行嘅时候咧，咁佢系会早过我起身。然后煲好晒，我唔记得有冇同你讲过，系、会煲好晒啲水，跟住 令到你觉得要娶呢个人嘅其中一个原因。 系啦系啦，跟住然后我一起身，即系尤其嗰阵时咧，旅行可能啱啱嗰当地嘅天气比较冻啦，即系我个人都会赖床啦咁。跟住然后一起身嘅时候，嗰下已经刷个牙有暖水饮，系同埋有即系有杯热茶咧，个感觉系觉得系好 sweet 嘅。咁我觉得通常可能好多我唔知道大家啦，即系可能好多女仔佢会系反而系迟啲，即系晏啲起身嗰个嚟噶嘛。 系 反而系可能男仔早啲起身搞掂晒所有嘢先嗌醒嗰个女仔，然后仲要再去等佢化妆啊，冲凉洗头啊咁嗰啲。咁我调翻转佢自己。早過我起身，洗曬頭，沖好個涼，跟住然後化曬妝咁，跟住然後先嗌我起身咧。咁我變咗一起身就好快就可以出門口啦。咁呢一個我覺得係幾 體貼嘅一個行為嚟嘅， 而係可以維持到，係因為頭先講嗰種啊旅行裏面就好多嘢都好夢幻啦，或者 係 最重要係嗰、那個。叫做好 sweet 嘅感覺，嗰、那個行為可以帶翻去平日都做得到，呢個先緊要啊嘛。 同埋因為嗰陣時未開始一齊住咧，咁你大概會從旅行嘅期間去測量佢喺屋企嘅生活節奏。或者一啲嘅小習慣會係點？咁而呢一樣就係當時我覺得啊幾好嘅一樣嘢咯。 哦， 係啊，即係好對於好多人嚟講係好無聊㗎，即係唔係啊嘛？咁就覺得好 sweet 㗎啦。咁但係對我嚟講就係呢啲好細眉細眼嘅嘢，反而你會揾到啲優點出嚟。 其實我覺得可以喺一啲咁細眉細眼或者一啲好似你咁講旁人覺得好似好無聊嘅地方揾到 sweet 嘅位咧，其實係。好事啦，喺我嘅角度，因为你揾得到呢个人特嘅地方啊， 系啊系啊，因为同埋咧，即系好多人会觉得点样为之 sweet 啊，就系、是、哦佢会用心准备一啲好劲嘅惊喜俾你咁样，但系呢样嘢系唔恒常噶嘛，即系讲真，你一年庆祝咪一两次咁。你在生活上面的節奏大家不適合的話，他再有心機去為你準備驚喜其實都沒有意思的嘛，即對我來說是這樣啦。所以我反而不是說很著重大家成日會看那些啊他生日會不會有些驚喜給你啊，那些周年紀念會不會有些驚喜給你啊，我就不是很理的，其實我就沒什麼所謂的，是反而是這些即很細眉細眼的生活的東西咯。 同我覺得如果那個最 sweet 的位置越越期來的話呢，或者越意想不到或者越唔正路，我覺得呢件事本身都好 sweet， 或者呢個 point 都幾 好。 好 獨特咯，就係、是、好似係好專屬喺你哋之間嘅關係會揾到嘅特點。 因為嗰樣嘢可能人哋唔明白，但係就你哋兩個明白啦，叫做或者叫做覺得 sweet 嗰個人覺得甜蜜，即係譬如可能我本人好覺得甜蜜嘅話，咁我明白呢個位好獨特啦。因為呢個原來都幾反映咗。我哋即系直接唔同人嘅性格，因为有一啲可能，哦，我觉得甜蜜嘅位系在于可能我一啲嘅表演或者演出嘅时候，对方会嚟喺现场支持咁样，咁佢觉得呢一个位系甜蜜嘅。咁、另一个可能就即系会觉得另一半好似你啱啱嗰种嗰啲喺家务上面帮你处理到一啲事情，而令到觉得好甜蜜嘅，又有。咁另外有啲可能係覺得我對方一啲嘅情話啦，或者點樣嘅時候，係有一個好好嘅故事去表達嗰種愛意，可能啲內容輕微少少電視劇式嘅老土啦，咁但係又真係好真心真意咁樣望住你去講嗰啲說話嘅時候，會覺得好甜蜜啦咁樣。跟住你就会知道，我每一个人对于甜蜜或者会被 hit 中嘅嗰样嘢，都几反映到哦，可能嗰个人嘅性格或者喺爱情当中佢中意啲乜嘢咯。 你咧， 我嗰个系话，譬如我去接对方收工，或者总之我哋约见面嘅时候，对方见到远距离见到，然之后好似一个小朋友弹跳冲埋嚟嗰种，跟住即系揽住咁嗰种。我係幾覺得呢一個 moment 係好甜蜜， 好甜蜜。 但係呢樣嘢係好點樣講啊？好唔實際，好唔實在，同埋好 其實都係好少嘅事情咯。會覺得係 好少嘅事情，同埋呢啲好唔正常生活當中嘅一啲，或者佢簡單啲嚟講就係其實佢冇一個實際功能去解決咗你一啲需要，即係佢唔係幫你解決咗啲家務上嘅需要，你覺得佢好即係覺得件事好甜蜜。佢做咗一個行為，一個行為本身係。难听啲讲，有啲人觉得可有可无，冇乜所谓啦咁样。 但系就系嗰一下，有时会 click 中咗你咯，即系又等于我都有问过佢嘅，就系我都有问过我太太啊。我觉得即系问佢觉得我边啲嘅行为令到佢觉得 sweet 咧，就系咁嗰样嘢就比较实际，同埋可能会多啲人会关注呢样嘢多啲。就系当时同佢拍拖嘅时候咧。是就算在哪个地区去完街都好，我一定是坚持会送了他回家，然后我先回自己家的。 哦、 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这件事又很基本的、哦。但是可能始终在香港有时你都知道有些叫做什么东西，即可能在东 很 远、啊、隔很远的车程，可能未必个个人做到。他觉得、啊、做到这件事、 啊、 都挺有心的。 挺有心啊，是啊。所以我觉得呢、這个几有趣啊！呢个问题大家你又可以试下答下咯，即系究竟你嘅另一半做啲咩嘅时候你会觉得好甜蜜呢？一啲咩嘅时刻你觉得好甜呢？ 啊，占住呢只歌，俾啲灵感你。有 Sam 刘志伟嘅呢一首叫做 Michelle， 亦都即系解亲爱的咁解。 你说你肌肤皱起，面容像星低疲惫，我会说你于这世界中。自己为迎合俗世口味，我会说我喜欢你是你。 佢写呢首歌嘅时候，佢话都系谂住一个自己中意嘅女生咧，即系谂住俾啲勇气佢。我讲话其实你都好吸引噶咁啊！有 Sam 刘志伟嘅呢首派头作品叫做《Michelle》，亲爱的。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据了解，艺人张智霖今朝被警方邀请协助调查，佢未有被拘捕。警方至今拘捕十一人，截至寻日下昼，共接获2000多人报案，涉及金额大约13亿元。另外，消息指本港警方已经指示电信商封锁 JPEX 网站，现时经主要流动电话网络供应商无法以手机登入网站，不过就仍然可以在电脑经固网或者以手机经 WiFi 登入。房协位于洪水桥洪平路与洪源路交界的地盘，中午发生工业意外，一名62岁重型货车司机在搬运组装合成组件时，怀疑被一块重大约3吨从高处堕下的组装合成组件击中，当场不治。 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现场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专用安置屋邨第一期甲地盘，房协深表关注同难过，向事件之中的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将会向家属发放一笔过300,000元的抚恤金。房協表示，意外與組裝合成建築法無關，正是與項目承建商密切跟進，並全力配合政府的調查。涉事地盤已經即時停止所有重型吊運工作，地盤屬於資助出售房屋項目，現正進行上蓋工程，預計將會在2024年落成，提供大約300個單位。前立场新闻涉嫌发布煽动性文章，前立场新闻注册公司前总编辑钟佩权同署任总编辑林少彤一同被控一项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罪，两人否认控罪。案件去年10月31日起开审，法官郭伟健原定押后案件至10月4日喺区域法院裁决。司法機構網頁顯示，案件改為11月15日下午2:30裁決。食安中心公布有關月餅的第二期時令食品調查結果，151個樣本全部通過檢測。中心表示，第二期調查從不同零售商，包括網上零售商和食物製造廠，抽取包括傳統冰皮、雪糕和其他款式的月饼进行化学、微生物和营养成分测试。发言人提醒市民不应该过量进食月饼，建议参考月饼的营养标签，了解特别是糖分、盐分和脂肪的含量，以便作出较健康的选择。市民应该避免选择高脂肪或者高糖的月饼，即是每100克食物含有多于20克总脂肪或者含有多于15克的糖。在减少摄入盐方面，可以选择低钠的月饼，即是每100克食物含有不多于120毫克的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所有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先提翻你，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钻石山港铁站曾经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系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天桥近住启祥道。而窝打路道天桥往尖沙咀方向近住联合道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系较为车多，东隧去九龙方向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系车多，龙尾系接近警察总部。香岛道往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住乡村俱乐部。而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带都系较为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开始车多。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

变卦，我乐意对话，老实放了假，有神水种花，会不会 double fuck？ 偶两下晦气，退衫两浸罩，起掉两袖态度，照旧我自带着气氛，杀球锻炼信心，来一球一球 drum。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家，比扣杀队友们两怕，湿透了来得分餐，不顾风向跟我想法衬衫。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防蓝领带，保胎莫嫌太怪，总跟自成气派，人人在变根，怎能去猜？虔诚大志最佳，在这么宽松之后，要学会振作控制。先收心，听雨罩，困扰我要闭起怕鬼气先漏罩，起掉两袖态度接够，我自带着狂音，拼命打是贵军，我穿上三年用。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打，比确杀队友们两怕，湿透了还斗快午餐，不顾风向只记得个最啱。Oh baby I'm just fine。打好扮男靓态，保胎良言太乖，总跟自成气派。人人在变根，怎能去猜？浮沉让我尽带。若个性机械，今宵面容诈怪，捉起自然气派，开心话题也不怪，听听热情也不怪。 都推出了一张 EP 叫 School， 歌名字是固定献，由于这张 EP 当中主打的派台作品叫做行动代号0901，你都会看到在这一张 EP 当中三首作品他都愿意去挑战下自己，试下之前没有的东西。 我仿佛对住你就冇禁忌，揭露秘密冇戒备，被敌人继续妒忌，你胜利做朋友就冇妒忌，和你等超级偶像甜白天光都一起，连食要分享一样肥肥分分恶趣味，一次到你只伤心要唱 K， 我会失声都送死，某某一攻击你缺点，撑断一骨都撑你，只会要痴迷有我就温到你。 于呢位五位女子嚟讲咧，沙漠行手嘢都好新鲜，所以亦都愿意试啊。佢哋系 Six 啊。有佢哋嘅派来作品叫 Six。跟住落嚟呢三位嘅走埋一齐咧，就唔系因为比赛而系同公司嘅一个限定音乐 project。 时间追赶，每次碰盼，每次有些不快，宁愿不稀罕，赞美太假，真想掩盖。全新的标准，我要去玩，放纵我的古怪，难道要更乖？平时别去猜，随心的姿态摇摆。 project 叫做 Sing Outside the Box， 由他们三位演绎的同时，曲词都是他们三位共同创作。伟船啦 ，Carita 啦，同埋杨彤。有三个单位合作嘅叫做 Fly Baby， 跟住落嚟呢一个嘅合作，我都觉得有惊喜。除咗继续有 Paula 自己可以参与喺曲嘅创作部分之外咧，今次亦都有 feature 嘅嘉宾啊 ，Cold Boy。 发觉原爱你亦困身之际被磨练。对抗物理性和铁骨都奋力一试，屈曲缩小就被你的藐视，委屈到神情会裂。对你越怕你越变质，矜贵就自贬。我要换气派，换脑筋，伸软滑的线，然后凭你多的知。其实我有定义，我拉开你就能发现。未画完十四的眼线 ，I feel sorry， 不想再听狡辩，是我终于要散纸，撕去所有心事疤痕，挥去所有温暖体感可甩身，百毒 你選擇率上發現不是同你一類人，你教識我不要再害怕代價失去，自己抹枕面上最後為你留下的淚下，你縮的分開獨自升級，冇再躲避同回憶 link up。 Let's dance tonight， 發現理智已經失控，酒精開始發作，身體不知不覺失重， 意料事事为未来肉身的放肆。 I feel sorry， 都想你的嘴脸亦会新鲜，会新鲜，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很多低姿冲走到历历，收你的信一秒即分，听你解说练作坚忍，可乐山白动都不真，穿上所有剔透的裙，生我所有动荡基因，可乐山最大的奖金，找我所有恋爱精神，不怕所有地裂天分，可乐山带着金 可能歐子林 featuring Coda Boy 新歌叫 Lesson。 接著下來呢，這首歌都有一個 feature 的嘉賓，都是比賽出身，同時有 Gospel 和 R&B background 的。 Try to fool me manipulative， You try to lure me in this game but it's just house of cards， Try to earn me but you can't afford it， Don't know you kidding girl and say you know it all、wow.Cause all these pictures that you painted, they all faded. And all the words you say won't go the lines around your faces. And I can't tell it. I can't tell it. Cause all these pictures that you painted, they all faded. And all the words you say won't go the lines around your faces. And I can't tell it. I can't tell it.Trying to own me. No other thing to do but think about me. And it's a night when I dream about wishing was all fine in the light. I can see the signs of so many lies. Cause all those pictures that you painted, they all faded. And all the words you say won't go to lies. They're on your face. And I can't tell it. 首作品由黄嘉怡 featuring 黄思安。Mind game. I think we have a problem, boy. 你拉链系那在门外，不要以为我都看不出来。把全部都给了你 ，So now I think I probably 我等不到我要的对等关系。We go around in circles 'cause of you, baby, ooh, baby. Everything we do is deja vu, baby. 什么都不知道，为了不拆穿你。Isn't working 怎么还伤心 Am I the fool I don't know why this isn't working If it's not me then It's gotta be you But you will never could say no 难道还不够挽留值不值得我要我的追求 Just so you know 现在只有我 之前听过有呢位朋友名字叫 Jasmine 因仔如有佢嘅 partner 作品叫 IDK， 新闻翻嚟之后将会有 Anson 边嘅出现。今日呢位嘉宾睇佢社交平台，成日都学好多新嘢嘅。 冇错啊，不停咁样发掘自己嘅潜能，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法力无边 ，N 身边。 哇，佢仲 keep 到边边有力噶。我哋骚动音乐嘉宾又好耐冇见 Anson Bean， 嗨 嗨，今日咧送俾 Anson Bean 呢一句咧，我觉得好适合佢嘅人物设定啊，因为喺我心目中 Anson Bean 系一个好多嘢 explorer， 好好动嘅一个人啦，所以今日要送俾 Anson Bean 嘢有呢一句啊， 叫做 法力无边 Anson Bean 系啦，系啦， 多谢 啦，因为法力无边咧，即系我成日都会听啦，我再真系揾嗰个正确嗰个解读嘅意思咧，即系话力量极大。而不可估計，即係話有無限嘅潛能咁解。咁所以咧，我覺得哦，送俾你咧就真係冇得頂啊！呢、這、一個同埋 Anson Bean 呢、這個今次你個名嘅寫法咧，亦都襯翻新歌嘅嗰、那個字體啊。 红色嗰个咧， 系 系啦，贴近翻嗰个啊，咁所以都系多咗我哋同事阿旺角卡文去写嘅， 好砌啊呢个， 系啦，咁啊有呢一句发力无边 ，Anson 边啦， 系，咁啊 explore 下到底 Anson 边喺即系最近呢段时间啦，即系应该有佢又 keep 住有好多唔同嘅忙碌紧啦，去 explore 佢嘅人生啦，佢嘅工作啦，咁即系过去呢半年或者可能一年时间左右，有冇话即系自己？有一啲嘅地方覺得啊，有一啲嘅潛能，好似潛力咁樣，又再次發掘咗出嚟咁樣。係 啊，即係做一啲可能之前自己都冇諗過自己做到嘅，或者未試過嘅嘢，呢段時間做咗咧。 未諗過自己做到嘅嘢又做咗啊？ 係啊，或者一啲你冇 expect， 或者即係之前未試過，即係我第一次嘗試嘅，哇，真係幾好玩嘅嘢咁 啊！我呢排又開始試跆拳道啦，係啦，因為我其實比較少踢腳嘅，我平時都係可能練泰拳嗰啲，佢有踢腳，但係唔。唔係嗰種好 clean 咁樣要踢嗰種，我發現都幾好玩。然後就仲有啲咩係潛力呢？就係、 是、但係啱啱跆拳道嗰個有冇原因突然之間會試？因為我見你平時片都係打啲空翻啊，嗰啲已經係基本嘅啦嘛。即係對你嚟講，好似好即係已經好簡單、好純熟嘅嘢嚟㗎啦嘛。 哦，因為其實我主要就係、是、咁，我早排有一個類似係動作電影嘅 casting 啦，咁係。就需要拍一條動作片，咁就唔公開得嘅。咁、我拍完之後咧，我發現哇，嗰晚我同博師傅拍嘅，打到凌晨四點啦。 哇！ 咁我就發現哇，打完之後一啲都唔攰，仲要好亢奮、好精神，但係身邊全部人都已經好攰啦。咁我就發現，我真係即係我其實呢幾年咧，我都一路我啱啱入行嘅時候，我係冇諗過自己會 rap， 冇諗過自己會唱跳咁樣啦。咁但係再入行第二年嘅時候，我都冇諗過自己會行動作或者真係武打嘅嘢，但係發現自己一路有呢啲接觸到呢啲機會去做嘅時候咧，我發現自己真係好中意動作咯。然後嗰種係真係明明其實用咗好多體力，同埋用咗好多時間，然後已經拍咗好多條招啊，飲咗好多水啊，補多補抗力，食咗好多朱古力，即係因為好攰啊。但係其實我都一路好似拍完嗰下就好爽咯。同埋真係一路拍，其實我嗰次 NG 咗成廿次，因為我諗住一 take 咁樣拍成場，好似電影咁樣嘅諗住，咁就。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件事，那这件事我都会觉得是某程度上 我忘记了自己曾经很喜欢这件事，就是一种动作的事，然后现在入了行之后又多了机会去拍回的时候，发现自己反而喜欢这件事多过跳舞多过其他事、 其实你说那个就是怎样说不懂累那种呢，会不会其实因为始终你一路都有去跳舞啊，成就是你那个身体 都体能好啊， 那个体能那件事就平时跳舞都是一些 energy 要很高的事的时候，那变成都好像 handle 到， 我觉得是其实就唔关体能事嘅，我嗰下系就嚟休克噶啦，拍到 ，OK， 系啊，但系真系纯粹系一路睇条片 ，OK， 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好啲，同埋其实就系争我少少，嗰下脚唔够真，踢歪咗少少，咁你就真系好想做一条好好睇嘅片啦，咁嗰个火啊，嗰样嘢系好难得噶，我觉得，然后嗰样嘢会令到你即系推到你做到啲自己都。估唔到你自己做到嘅嘢咯，然后你睇拍完之后咧，我自己将条片剪埋一齐啦。我嗰晚拍完啦，其实我通宵睇到八点零十点，系咁 loop 同一条片。因为我自己睇嗰阵时都，哦，我幻想唔到自己会做到呢一样嘢。然后第一次有一条片系一 take 咁样打，咁我就会觉得，系啦，真系好中意。我拍跳舞片以前都会系咁 loop 嘅，因为自己剪完觉得好，呢个我自己剪出嚟嘅一个作品咁样。但系呢一个系零零舍舍有一种好。亢奋好，真系好似真系有个火喺度咧，完全明明好攰，但系都瞓唔着嗰种感觉。 哦，咁拣跆拳道嘅原因系咪即系因为我唔知道上网咧成日睇人哋打跆拳道好劲噶嘛？佢哋啲踢脚系有一啲好靓嘅动作啦，可能即系跳起身转个圈先踢埋块板度，即系咪就系觉得啊睇到呢啲动作觉得原来系几好睇，即系可能for拍摄用。是踢出嚟几好嘅效果，所以揀咗跆拳道嘅。 我暂时係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少接触武打嘅功底啦，咁我基本功比较差，然后我觉得最容易露馅嘅话其实就係对脚、你只要踢得唔够靓就会识穿到啊呢条友扮嘢喎咁样。 哦。 係啦，所以我就觉得我要由基本功学起啦，咁就由跆拳道开始囉。係啦，咁我另外都有再学 MMA 啊嗰啲即係 BJJ 啊嗰啲 嗰啲唔同嘅拳術嘅。但我就覺得跆拳道暫時拍戲嘅話，就係最容易俾人感覺到好似，好勁喎咁樣咯，所以我就練咗跆拳道做底先咯。 係、哦、咯，同埋因為你學呢啲誒唔同嘅嘅武術嘅，你可以放喺 MV 度，之前 Rise 嗰啲耍劍啊，即係嗰啲亦都可以 apply 到。除咗電影之外，你自己啲 MV 都可以有啊嘛。咁啊，即係跆拳道又新，即係新接觸咗一樣嘢啦。另一樣就係、聽你講之前去 dance camp 係嘛，即係飛咗去韓國呢個地方係啊。這個 dance camp 嗰次又係一個點樣樣嘅 experience 哦。嗰、那個係兩樣嘢嚟嘅。Okay. 我韓國咧係去滑雪， 哦、okay. ， 第一次。 係、 oh.。之後越南就係 dance camp 喺越南嘅。 係啦，咁嗰個係 summer jam 啦。 OK。 咁就其實都好多香港嘅 dancer 去咗嗰個 camp 度進修啊、battle 啊咁樣嘅。係。係啊，咁就係幾特別嘅一個經歷嚟嘅。咁就我以前去過一個 German dance camp 嘅，就係同 Jervin 即係個排舞老師一齊去德國嗰度就哦去試下其他 international 啲嘅老師啦。咁今次就係一個你當係迷你版 Asia 嘅，去越南咁樣短啲嘅一個 camp 咯。係啦，咁就我嗰次其實係同我細佬啊一齊去嘅。咁都因為我哋各自都比較忙啊，所以其實都好少機會咁樣相處。所以嗰個 dance camp 其實除咗係練習跳舞之外，我覺得都係我哋兩兄弟嘅一個好好嘅 bonding 啦。即係我哋一齊去搭電單車啊，周圍去試下唔同嘅嘢食啊，好無聊係啦，咁樣將嗰啲越南啲手卷咧，咁豆塊擠入個口擠到就嚟嘔咁樣啊，即係好多呢啲好無聊嘅嘢咯。但係就好似變翻我哋兩個細個嘅時候咁樣啊，即係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成日都喺香港我以前咧我會揀啲餐廳我哋冇食過嘅，咁我就當係同佢一齊去試咯，咁啊試啲土耳其嘢啊，試下唔同嘅嘢咁樣，咁係幾難得嘅咯，所以嗰個 camp 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幾好嘅回憶嚟嘅。 但係冇話因為你嘅 schedule 都忙，啲我細佬都忙，有冇話咩原因啊？我咁忙都一定要擠啲時間去呢個 dance camp 嗰度要去即係、就是、去學下或者去玩下咁咯。 有冇话特别嘅原因啊？ 系啊， 又真系好似系咁啱，纯粹嗰个时候有个档期，之后我细佬又去，然后好多人都去，咁我又觉得会学到嘢，同埋啊，因为嗰阵时咧，我嚟紧会出一首歌叫 Get Wild 啦，咁我就谂住拍一个 dance version 咁样，咁我就觉得自己跳舞，因为可能之前拍戏啊，我觉得拍戏有时候会少咗时间练习啊，咁我嗰段时间又系。即系练动作多过跳舞，咁我跳舞好似真系退步咗，我觉得，或者系即系生硬咗啦。咁我需要一样好硬正嘅嘢去类似 restart 翻，或者去唤醒翻自己身体某啲肌肉。咁我就觉得啊，抌咧去个 dance camp， 你任何时候就净系谂紧跳舞，隔篱全部人都跳舞好劲嘅，超级劲嘅，咁你就会类似翻翻嚟咁样咯，系啦、哦，所以我就觉得，对某程度上呢一个 camp 系令到我，即系我系 for 去 prep 下一首歌，等自己可以跳翻，即系嗰个 fluid 嗰个感觉，嗰个 grooviness 喺度咯。 但我想好奇一下，其实一个 dance camp 入边系会做啲咩？即系可能系我唔知系会大家喺度 battle， 定系会系我会有唔同舞种、唔同类型嘅舞蹈，咁就会有啲 tutor 喺度去同大家 share 咁样，系会做啲咩嘢嘅喺 dance camp 入边？ 我谂佢嗰个 summer jam dance camp 咧分开咗一半嘅，咁有一半咧就一个 freestyle battle 比赛啦。咁我 freestyle 唔叻，所以我就去睇嘅啫。咁另外一半咧就系 choreography， 就系老师教跳舞，咁佢就会请咗唔同国家嘅老师过去啦。咁你就上堂咯，系啦，咁比较其实只不过系，哦，全日佢有五六堂，咁你就填，你劲嘅话，你一次过上晒六堂啦，咁我就冇咁样太辛苦啦， 好攰啊，谂起都觉得， 系啊，即系个脑会烧咗，记唔到咁多 step 噶，咁我有啲 friend 好劲啊，真系咁样上晒嘅，系啊，咁就我去嗰边嘅 dance camp 就系主要系上堂咯，咁上完堂佢哋会有再联谊一下，咁佢哋会有时候会有啲 battle 啊，即系 casual 嘅，你当 after party 咁样咧，咁佢哋会有个沙滩嘅 party 咁样，佢哋喺个沙滩度喺度 battle，或者佢哋 freestyle 赢咗嗰批人咧，好似会去咗沙滩嗰度，咁最尾就两边一齐 jam 埋一齐，咁啊玩咁样咯，系啊。 我想知咁老师，譬如上嗰啲班，其实系咪即系譬如佢会特定嘅曲风咁样，跟住个老师就会示范一下，咁你就一路睇住学咗啲动作，然后就会好似有时喺 Instagram 见到大家对住块镜，成班跟住个老师就会一齐去试下个 flow 跳嗰种咁样 嘅。系啊，类似系咁样咯，但系嗰阵时咧，佢直头系一个你当一个会展咁样个 hall。好大嘅，咁佢冇镜其实，所以我会觉得学都有少少辛苦嘅，但系就可以好多人一齐学咯。咁调翻转嚟玩，你当系学嘅过程嘅气氛多啲，同埋你就会见到哇，隔篱嗰个人，即系其实我哋大家都冇镜， 点解隔篱嗰个人会快你咁多嘅咧、嗯？或者佢，即系其实个老师喺个台上面，好似演讲咁样嘅啫。 系， 即系佢只不过系跳翻可能相反，即系佢 mirror 咗咁样对住你跳。咁你就跟住佢。 哇， 系啦，系好难嘅。但系你就会留意到啊，有啲人快你好多，或者我又快过某少少人，咁你就大概知道自己个 level 啦。咁、嗯、你大概知道啊。点解嗰啲人会咁快学到，仲要可以加到自己嘅 style， 仲要可以加到咁多嘢，改咗只舞完全变咗做自己嘅咧？咁就系、是、你就会睇得出，有啲 dancer 真系好熟悉自己嘅身体啦，然后佢哋真系好系啦，咁佢哋熟悉身体嘅时候，基本上望一望，已经大概啲 angle 啊，点样跳得靓啊，已经系自己个类似 second nature。咁我就会好多呢啲位系会学到，然后知道自己啊争几远，然后要喺边啲位度加以努力啊。点样去练 freestyle 类似咁样去发掘下自己嘅身体，等自己每一次跳嘅时候，基本上你学咗望一望，你大概可以用自己嘅惯性嘅动作去令到你任何时候都靓啲咁样咯。 哦，我冇谂过系咁大规模，我以为系可能二十零至五十人，即系呢啲规模。头先你讲嗰个规模就再大啲咧， 好夸张。 即系好似，因为你我会觉得有时候可能上呢啲即系跳舞班嘅时候，咁嗰个老师会 OK 教咗之后，佢都有机会行埋嚟即系望下，即系。嗰種啦，但啱啱你講個規模應該佢 應該冇噶啦， 應該冇乜機會係佢落嚟。 大家盡量跟啦， 盡量跟 係啊，比較少咯。佢會係啊，佢有啲助教可能會落嚟幫下手嘅。咁係最尾你當個堂尾嘅時候咧，佢會分 group 啦，咁佢會將成個班房可能嗰度都幾百人，咁啊一個分開哦四份咁樣，即係即係東南西北咁樣，咁啊逐 group 出嚟跳，咁可能佢見到邊幾個。特别抢眼或者跳得好的时候咧，佢就会再咁样分 group 咁叫佢哋出嚟咯。 哦、，OK。咁你头先讲话即系呢个 dance camp 嗰阵时都希望系一个 preparation for get wild 咁样样嗰只歌啦。嗰阵时咁真系上完完成咗呢个 camp 之后，真系再去做嗰首歌搞 dance version 啊，甚至乎有啲 get wild challenge 等等嗰啲、 嗯， 有冇都真系 feel 到哇？真系又翻翻嚟，或者嗰个明显转变咗、那个身体。 我 feel 到自己系系咯翻翻嚟啦，同埋就。跳舞好似多咗一種輕鬆嘅感覺咯，即係我，因為其實我由入行前咧跳舞嘅時候，我喺個 dance crew 度，即係嗰陣時 unique crew 咧，個個即係我係出名好似變形合衣咁樣啊，即係跳舞嘅時候有一種唔知點解好似想打人嘅感覺，即係好慾緊啦，過分用力咁樣。咁我就呢、這個 dance camp 之後，我就大概感受到，嗯，可以點樣跳得輕鬆啲咧？點樣好似可以跳得？放鬆啲、瀟灑啲咁樣，咁我將呢一種感覺搬去 get wild 咯。因為當以前 rise， 我係可以跳到好似打人咁樣都得，因為嗰個 beat 真係好行。但係當去到 get wild 呢啲，或者而家呢首歌 call me 咁樣，我係唔可以咁用力噶啦、 嗯。 因為呢啲歌都係一首舒服啲，然後我覺得跳舞有時候唔係鬥 powerful， 唔係鬥行噶嘛，你要鬥呈現到首歌，同埋某程度上要帶到觀眾入去你嗰個世界，靠你啲動作啊嗰啲去即係傳達到。你嘅感受俾人，咁当系一首 groovy 啲、舒服啲，一首 club 到好 chill、放松嘅歌嘅时候咧，咁我就觉得去完呢个 camp， 佢令到我咁可以咁样放松啲咁样演绎嘅话，系一个好大嘅 bonus， 好好嘅帮助咯，系啊，都令到我都觉得自己 freestyle 嗰啲位，因为其实个 MV 咧好多位都系啲动作啊嗰啲都系自己 freestyle 嘅，咁其实我比较少 freestyle 啦，即系超少嗰只，咁就令到我即系类似学。發覺自己身體多咗咧，咁就有時候即係你見啲 rapper 有好多動作啊，嗰啲嘢，係啦，咁、 啊、 我覺得自己呢方面就放咗咯，即係大膽咗少少咁去做唔同嘅 gesture， 咁去 support 呢首歌咯， 係啊，因為個情景佢無疑喺一間 club 裏面，咁譬如喺 club 裏面，一般你跳舞你唔會係 即係 唔會係一啲好 plan 嘅 step， instead of 嗰而係跟住音樂 flow 嗰種，所以變咗就好似喺個 MV 裏面啲 step 就冇得好似話全部都。plan 好曬，好似一般 dance version 咁樣樣， 係啊係啊，同埋、就有少少，我會覺得都有楞到去生活模式咁樣嘅。因為我自己平時都，我之前咧有一次上瑜伽堂定係類似咁樣嘅嘢，我長期咧隻手係攣實嘅，即係拳頭，係啦、拉筋嘅時候，咁啊個瑜伽老師就話：，喂，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壓力嘅反射嚟嘅，即係代表你個人成日都好崩緊。係、咁我就都類似 throughout 呢個 process 都發現自己有呢、這個，即係自己嘅人咧，其實比較。我会觉得自己多包袱，同埋比较好多好多嘢执着啊，好想令到所有嘢完美，调翻转就会有啲绷紧。咁呢个过程喺跳舞方面，点样令到自己放松啲？唱歌嘅时候都唔好咁 ，sorry 爆咪，但系 唔紧要， 系啦，即系嗰种 鼓励唔到啊嘛， 点样可以放松啲，然后去即系调翻转你放松啲，放低咗个包袱咧，你先至可以将自己。嗰啲情感放出嚟咯、因為如果你練實咗，其實某程度上你只不過係擠緊或者 揞緊啲情緒出嚟，咁其實係有少少假咯，係啊。 係咪之前自己唔覺嘅？即係嗰個瑜伽老師唔講嘅時候，你都唔懷疑自己依好崩緊啊咁樣？ 我會覺得自己係有時候比較緊，佢都有緊嘅，係啦，即係。其实我一路都觉嘅，即系有，即系话之前跳舞嗰啲 crewmate 都已经话我成日好用力，咁就我嗰阵时会凝住自己嘅 powerful， 但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一个，即系如果老师咁样提一提啊，咁可能有时候我又自己再可能写嘢写 rap 嘅时候，有时唔定写啲嘢咁黑暗嘅，写啲嘢咁行，好似好，总之就系有一种好沉重嘅一样嘢喺度，咁呢啲细位全部夹夹埋埋，就令到我更加发现到自己有时候系会咁样咯，系啦，咁系呢啲位都系好多慢慢经历啊，咁样细细地咁样去提醒自己，先至发现到嘅，即系好多 pattern 啊呢啲。 身边我哋今日嘉宾嘅新歌，一个新闻翻嚟之后将会详细介绍呢首作品，嚟自 Anson Bean 嘅派对歌《Call Me Late at Night》。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前立场新闻涉嫌发布煽动性文章，前立场新闻注册公司前总编辑钟佩权同署任总编辑林兆彤一同被控一项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罪，两人否认控罪。案件去年10月31日起开审，法官郭伟健原定押后案件至到10月4日在区域法院裁决。司法机构网页显示，案件改为11月15日下午2点半裁决。三名男女去年6月4日凌晨在九龙和新界多区以喷漆、涂鸦、电源箱、灯柱等喷上合共222个六四涂鸦， 三人早前承认八项刑事毁坏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社会服务令。裁判官判刑的时候指出，案件有相当严重性，被告在不同地方刑毁，其中一名22岁任职舞台工人的男被告是再度犯案，但考虑到三人及早认罪有悔意，背景良好报告正面，因此酌情给予机会，判22岁男被告200小时社会服务令，其余两名同样22岁的女被告就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统计处公布8月份整体消费物价按年升 1.8%， 与7月份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的纾困措施影响，8月份基本通胀率是 1.5%， 较7月份略低 0.1%。在各类项目之中，医理上升 6.6%， 电力、燃气和水上升 5.7%， 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 3.7%。政府發言人話：八月份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維持溫和，電力價格按年繼續顯著上升，但增速進一步放緩。醫理和外出用膳和外賣價格繼續錄得明顯升幅，其他主要組成項目承受的價格壓力仍然大致受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青马大桥有紧急维修，出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过咗吸水门大桥。青屿干线嘅下层行车道而家系开放噶。较早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太子道西快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港岛告士打道去洪隧方向近道老智道嘅意外亦都处理好，而家龙尾啦排到去演艺学院对开。另外，沿住告士打道西行去洪隧过海嘅龙尾就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浙江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新华十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同埋上西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上月道；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车龙去到彩云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你就去到益经中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两蚊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的地方，拣搭短途车，不搭长途车。攻略二，搭的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的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在哪度落车，等他教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9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内蒙古有牛， 内蒙古有马， 内蒙古有水有草有风沙， 内蒙古仲有好多好滋味，你又知唔知？ 电视纪录片有滋有味内蒙古，带你食尽内蒙，一路品尝地道滋味，一路见识特产食材与传统食谱。 今晚十点半， 港台电视31。 Alex， 如果要用一个四字成语形容嚟紧嘅家顺受一生同乐日，你会拣咩啊？ 梗系天作之合啦！当日出席嘅陈柏宇、陈晓东、胡乐贤、陈琦，绝对系天作之合嘅表表姐啦。 咁我哋三个 Alex、超 B 同埋莉莉姑都算系天作之合啊！嗬， 喂，我哋咧就合作无间，合作愉快啊！所以咁多位登记咗嘅听众，9月24日下昼3点，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港。赛马会演讲厅，家顺手一生同乐日，记得准时出席啦！ 无边 N 身边， 嗱，今日我哋双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N 身边嘅，咁啊，知道咗啱啱过呢段时间，你忙碌紧啲咩，吸收咗啲咩之后咧，亦都另一样要忙碌嘅，就宣传你嘅新派台歌啦 ，Call Me。Late at night， 咁呢首歌我同阿斌呢都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听完有啲感觉，再俾你揭晓啦。 好，咁我估先啦，因为呢今次 Call Me Late at night 同埋上一次嘅 Get Wild 呢都系 Silver Strike 去做 producer 啦。咁我觉得我想估嗰样嘢就系、Anson Bean 应该有同 Silver Strike 去傾過一個主題，就是不如 upcoming 我哋一起去做幾首唔同嘅作品，都係我覺得係喺兩首作品度都感受到一種好夜晚嘅氛圍，所以我覺得其實夜晚圍繞住呢一段時間嘅作品，都係想去表達到唔同夜晚嘅一啲場合啦，一啲 vibes 啦，即係例如上次 Get Wild 就係一啲好 partying、一啲 clubbing 嘅感覺，今次就 Late at Night 就係、是、Call Me Late at Night 就係一啲夜深嘅時候會掛住一個人嘅感覺，咁可能就係圍繞住夜晚呢個主題去做幾首唔同嘅創作咁樣嘅。 係，我想估咧即係。有啲似阿斌估過一樣嘅，就係、是、喺即係音樂上面嘅方向。之前我一路 Temper Rise 啊、OMG 呢一啲upbeat 啲一啲，可能就係會比較即叫做個人一啲心態上嘅議題嘅歌。咁跟住如果係一啲 sweet 少少嘅歌咧，又未必會用到一啲可能太過重 beat 嘅風格。咁所以以好似兩種唔同嘅嘢玩咗一段時間嘅時候，如果兩樣嘢加埋一齊去做一首有 beat 啲 groovy， 但亦都可以係情歌咁樣。咁所以咧就會變咗呢一首 Call Me， 亦都。就是因為呢一啲嘅元素合埋咗一齊之後咧，而選擇咗用呢個風格去 present。因為我見到有啲 fans 其實都話，我幾中意呢一種你表達嘅情歌嘅風格咁樣。咁我覺得佢咁樣講完之後，我又諗，可能真係一個 mix and match 咁樣出現咗而家呢一首歌嘅。好啦，咁喺呢個方向上面，我哋所諗嘅嘢有幾多啱咧？你覺得？ 我覺得某程度上係啱嘅位咧，就係嗰個夜晚嗰樣嘢。 嗯， 係。但係咧。某程度上，我夜晚嘅原因咧，唔系因为我想做一个系列，因为我下一首歌暂时系觉得系想做一个日头嘅。 OK， 系。 咁佢哋唯一嘅共通点系咩咧？就系、是、其实我想翻去我嘅，你当系我嘅根或者初衷，或者系点解我会即系、就是、我自己中意咩类型嘅音乐。咁系因为我跳舞嘅时候，其实最好跳，同埋我觉得啦，好多 dancer 中意排舞嘅时候系会拣一啲比较 groovy sexy 啲嘅歌啦。然后。但係多數都離唔開 Chris Brown、Usher、Neo、R. Kelly、Akon 嗰段時期，即係雖然而家會有好多新嘅選擇，但係嗰個係嗰、那個佢哋嗰段時期 Y2K 少少嘅 R&B 嗰類歌咧，係有一種，即係佢有一種特別嘅味道喺嗰度。咁我係好深厚地被呢一類歌影響嘅，即係我好多時候唔開心啊，或者係 去 party 前啊，或者系失恋嘅时候，即系听呢啲歌咧，系佢唔知点解系会填补到我某啲空虚嘅。同埋我自己跳舞嘅时候，都觉得跳呢啲歌系更加 represent 到自己，同埋系更加舒服。 嗯， 所以我某程度上系想做翻呢一类型，即系 groovy 得嚟，有少少 sexy 嘅感觉，同埋系有少少致敬翻嗰段时间嘅嗰类 R&B 嘅曲风。所以咧。就會有嗰、那個好似係夜晚嘅呢個系列咁樣啦，因為如果有呢個比較 sexy 少少嘅感覺咧，咁通常好似 get wild 咁樣喺呢個 club 嘅 environment， 或者 call me 其實有少少 reference 一個可能喺個 bar 度喺度 chill 緊飲緊酒嘅 environment， 咁呢個就會有一個 sexy 嗰味道出嚟咯，所以某程度上係主要係呢一樣嘢，就係、是、個曲風上面而延伸到呢一種、 oh. 好似係啊想。整一个夜晚系列嘅感觉咯， 系咁其实佢同Silver Strike， 因为佢编曲啊、监制等等嘅时候，即系你又你啱啱讲嘅 preference 喜欢呢类音乐，咁跟住即系再同佢倾嘅时候，可能系喺一啲曲嘅即系 melody 嘅物色啊、词啊方面嗰啲又点样样去 work 嗰件事 嘅。哦，即系成首今次嘅歌嘅创作过程。 系啊，系啊。 啊，咁嗰阵时咧，其实呢首歌系早过 Get Wild 做嘅。 OK， 系啦，咁嗰阵时我系同。阿爷就倾紧，我哋做咩歌好呢？咁大概又系头先讲过，我就话我中意听呢一类歌多啲嘅。咁啊谂下，咁不如出首慢少少、soft 少少，即系soft 类型、gentle 啲嘅一种 sexy 嘅一种歌啦。咁好啊。咁我哋揾咗啲 reference 啦。咁都系头先我致敬嗰堆 artist 嘅歌。咁就觉得啊，咁啊，不如就咁样啦。就觉得 Shamika 咧就好适合写呢一类型嘅旋律啊。系啦，所以 Shamika 咧佢就写咗 chorus 先嘅。咁基本上个 chorus 就。佢當其時嘅 demo 同而家就完全一樣噶啦，因為佢一出到嚟，我哋覺得 OK 呢個 chorus 好洗腦，同埋又表達到個情緒，然後就少少即係佢直接得嚟，有少少嗰個含蓄喺入面，所以就好似係 perfect 嘅，即係冇嘢要改啦。咁我哋就 first 咧，佢就哼曬啲 structure 出嚟噶啦。咁我哋就再揾 Tommy Groove 去一齊去寫嗰個 verse 嗰啲詞咯。咁就但係我哋嗰陣時咧，因為呢首歌其實個 structure 係好特別嘅。佢係，但其他歌可能會 chorus verse chorus verse， 即係會有呢個 pattern 喺度噶嘛，隔住隔住咁樣。但呢首歌咧，我哋係一個 chorus 喺頭，一個 chorus 喺尾，中間係有三個 verse，應該係話三個 verse， 甚至有幾個 pre chorus 攝咗喺中間，所以係得個，所以唯一一個 chorus 嘅位置就係頭同尾喎。咁我就諗緊有啲咩方法可以呈現到個故事，然後即係我哋唔可以用平時 traditional 嗰種方法去表達呢首歌噶啦。咁我就覺得啊，不如 reference 有一首叫做 Same Girl 嘅歌，就係、是、啊。R. Kelly 同埋 Usher 做嘅，咁呢首歌咧就系、是、好似有个故事咁，一开头佢系讲紧，好似系 R. Kelly 话自己中意一个女仔，即系就下一段就到 Usher 话自己中意个女仔，点知去到个尾发现啊，原来我哋中意同一个女仔噶，即系我哋唔好理佢啦，原来咁样，即系咁样，有少少呢、這个，即、就、系、是、一路听嘅时候会一路有个故事啦。咁今次我就系想一路听嘅时候，一开头咧你就系觉得啊，我系中意个女仔，然后我而家 flirt 紧佢，点知中间你就会开始听到啊。点解我唱得咁惆怅嘅？点解好似有啲烦恼咁样嘅？去到后面先发现啊，原来佢有男朋友嘅，所以我而家就唔可以同佢发展啦。咁当你去到第二次听个 chorus 嘅时候咧，就唔系第一次咁斋觉得系 flirt 啦，你就会听到入面多啲嗰一种啊，嗰、那个惆怅喺入面啊，嗰一个 yearning 嗰个 desire 嗰种感觉喺入面咯。咁就系呢一样嘢咯。我系玩呢个 story structure 多啲嘅，今次系。 系啊，因为佢唔会喺即系。中间嗰度咁变咗个 chorus 每次出就好似已经系一个好 好完整好头尾包晒啦，已经 系。咁但系我想知道，譬如系喺啱啱你讲个 story 上面，即系 structure 又一样啦。咁喺歌词方面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去帮个故事去讲嘅。咁今次喺歌词里边系咪因为一啲咁 flirting 或者一啲咁情感嘅嘢咧，变咗喺个英文同埋广东话嗰个比例上面都要你哋都要谂下几多，因为有啲嘢喺广东话讲出嚟未必系好听， 系会肉麻啲嘅。 即系英文讲可能系会舒服啲或者 fluent 自然啲咁样噶。 系啊，我哋有谂过加多啲广东话 chorus 噶，但发现一加就算一两只字都好似唔得啊，因为佢个旋律好上落啊，好连啊，所以一加广东话咧，广东话好容易会 cut 断咗啊，所以就嗰啲位就。大部分就是英文咯，咁我哋就中間係揀啲位，啊，比如呢個位我哋試下 melodic rap 少少，咁就全廣東話咯，或者係後面嗰啲中間攝到廣東話嗰啲位就覺得，嗰啲位可以直接啲咁用廣東話去表達，咁啊好似令到聽眾好似我直接同佢哋講緊嘢咁樣，咁啊會感受到個情感多啲，咁呢啲位先至揀廣東話咯，所以我哋就算係用廣東話咧，都係用一個比較口語啲嘅 approach 嘅，就俾人感覺上好似即係真係。 讲紧嘢直接啲咯。 系， 嗯， 咁有冇发现，譬如写广东话词系咪即系 Tommy Groove 就主力会系中文词嗰方面多啲？咁，有冇发现即系佢写出嚟嘅嗰啲 texture 啊，或者嗰个 personality， 你觉得啊，佢嘅词系一种点嘅感觉噶？你觉得 点样嘅感觉啊？我会觉得系真系比较头先我所讲好直接啦，然后系。直接得嚟咧，系有少少嗰个浪漫喺度嘅，即系又未去到直白到，哇！你咁讲嘅，未去到呢个 level，所以系一个几识调整得几适中啊！呢、這个即系嗰个浪漫同埋又要直接地讲，有少少 sexy 嗰种位。 我见咧喺睇呢一个MV 嘅时候咧，见到好多 comments， 你嘅 fans 都话呢一首歌嘅 vibes 好啱 Anson Bean 你啦。其实你自己本身实际上系咪一个都系几直接？而浪漫的一个人来的呢，好老实说。 是吧，我觉得是吧。这些东西自己评价自己很难的。因为人家又不会直接说，喂，你我觉得你很直接和很浪漫，又没有人会这样讲的嘛。所以到头来都不会知道 的。有时你有对比的嘛，你知道身边其他人做些什么，或者自己做的你自己觉得。系啊，或者你会唔会有啲即系嗰个浪漫，除咗系即系实际做一样嘢，对方觉得好浪漫之外，系即系会有好多幻想啊！即系喺一个关系里边会有一啲幻想，会令到都系构成浪漫嘅一个面向嚟嘅。你自己会唔会？因为有啲好实际噶嘛，即系有啲人嘅喺一段关系或者追女仔都好实际嘅啫。你中意咩带佢啦咁，但系有啲就中意搞好多花神啊嗰啲咁样噶。 哦，咁啊， 系啊。 花神我又比較少搞嘅，所以就 唔浪漫， 可能就直接啲啩。 直接同歌詞係 簡單啲、直接啲嘅 嗰種嚟嘅咁樣。咁但係因為喺啱啱講嘅即曲啊、詞啊、等等 ，Shamika、Tommy Groove 嗰啲一齊合作，咁去到真係要去唱嘅時候，因為成個故事嘅推進都會有喺度噶嘛。咁啊，即係銀爺去監嘅時候，喺個 vocal 上面嘅處理啊，因為都係一啲你自己一路好中意、好擅長想 tribute 嘅風格嘅時候，係咪都即係啲嘢齊曬，其實都幾 smooth 咧？喺嗰个录音上面， 录音过程都 smooth 嘅，不但我哋就其实呢首歌咧，我哋一年前已经录好噶啦，咁嗰阵时录两个 session 就搞掂咗啦。咁啊，去到今年嘅时候，因为我哋 delay 咗一段时间，都觉得而家出好似啱啲。咁而家出嘅时候咧，就我把声都好似唔同咗啦。咁啊，所以就再补录咗一次去类似 update 咗个 vocal 咁样嘅。 哦，嗰唔同系有冇银爷形容系点样，或者自己知唔知嗰个唔同在于咩噶？嗰 个唔同啊？纯粹是可能 熟定是 我会觉得有机会是我录《聪明豆》的时候，咁舒老板俾咗好多 tips 我，咁我点样去类似将首歌啲词啊情感上表达得更加令大家感受到多啲，咁我就将呢一样嘢套用咗落去呢首歌度咯。咁录个过程觉得啊，我有啲位好似有啲唱得有啲太死板喎，咁我试下加多啲情感落去，同埋有啲位啊，而家把声可能练歌练多咗，咁好似可以温柔翻少少啦，咁我就再补录嗰啲位咯。 哦， 嗯， 另外我好奇咧，因为你话 chorus 头同尾有啦，咁但系嗰个状况唔一样噶嘛，即系讲就好容易就话用唔同嘅意境去讲咯，咁但系真系要去录嘅时候，那个声要表达到出嚟，其实系即系点样样去处理嘅喺你嘅方法。 咁呢个纯粹就系话谂下我嗰阵时系点样先， 嗰阵时系点样样。 是哦，就咁主要其实系斋将嗰个情感放大啲，同埋系我俾把声用多少少放咁样唱咯。第一个我系含蓄少少，同埋尝试 third flirtatious 啲咁样去唱嘅。第二个就真系啊，我要表达呢样嘢咁样唱，就放咗咯，同埋把声就厚一啲啲嘅，咁啊感觉上好似会再即系、好似表达出嚟放出嚟咁样。 系，即系个 energy 上面都会知道要俾几多出嚟，令到有分别咁样。 系啊， 咁喺呢一首即系 Call Me Late at Night 啦，咁喺呢个 music video 上面啦，系啦，今次呢一个嘅即系 storyboard 咁样，系点样同团队沟通？用呢一个嘅故事嚟表达咧，有啲好似穿插于幻想同埋真实中间咁喺个 call center 度， 又有唔同嘅角色啦，今次 系啦。 咁啊，因为系翻去。我做呢首歌嘅时候都係因为我觉得我跳舞嘅时候係比较会跳多啲呢啲 groovy 啲嘅嘢。咁、我就觉得所以呢个 MV 呢如果可以同一个女仔好似 duet 咁样去呈现嘅话、或者 partnering 咁样呈现嘅话呢会几特别。因为我暂时出嘅歌啦我都係玩团舞啊齐舞咁样。咁比较少见到我单对单咁样去跳同埋同另外一位 dancer 交流咁样嘅。所以我係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小挑战同时间都会给到人家一个 fresh 的感觉同埋都会更加呈现到这首歌咯。咁啊我就是当时候 拍摄团队咧，其实系 Osby 佢哋啦，咁就系 Terry 做导演。咁其实我都拍摄过，今次系第三次啦，因为之前 On My Grind 即系 OMG 同埋Get Wild 都系呢个导演拍嘅。咁我好信佢啦，咁我就觉得我自己同佢讲话，我想中间有一段舞咁样 partnering 咁跳，然之后首歌我想表达到嗰个 story 上面又系一开头系咁样，突然间发现佢有个男朋友嗰个感觉。咁只要呢两样嘢呈现到咧。咁其他位就天馬行空啲啊，咁就 OK 啦，咁樣。然後佢就度咗呢個故事啦。咁我覺得係好聰明嘅，因為 call center 佢嗰種佢係拍到 call center OT 緊咁樣。 係。 咁一諗起 OT 咁，自然就係 late at night 啦，已經。係。咁就用咗一個唔同呢個方法去呈現 late at night 呢樣嘢。之後再其實佢玩咗一個 musical 咁樣咧。佢啲台台凳凳咧， 再拉开， 系啦，佢直头系有啲 cast， 即系有啲 crew member 咁样推开咗佢，之后就有个月亮跌落嚟，有月亮喺度，之后就再走咗，之后就变咗系嗰啲花花心咁样，全部都同一个 angle 影过去嘅，所以真系好似一个台咁样。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即系几聪明咯，咁样去 deliver 呢首歌。然后我哋再玩少少嗰啲size shifting 嗰啲咧，即系我系做巨人，有个女仔喺个文具上面啊，呢啲位咧就系、是、情，咁啊令到人哋觉得。即系睇到我系喺度幻想紧呢件事，然后系系咯，即系全部都喺我个脑入面发生咁样咯，系系咯，几聪明啊，觉得。 而喺个舞步上边，就亦都头先 Anson 边有提过，就系、是、唔可以好似以往可能 Rise 嗰一类比较硬邦邦大大起大落啲嘅动作，一个 duet 形式咧，就是、大家都要跳得好 smooth 嘅一个舞步，会唔会即系都花咗少少时间去调整，点样可以同自己嘅？另一位嘅女 dancer 可以喺呢个方面，大家可以互相表达到嗰种 smooth 嘅感觉咧。 啊，咁呢个系咁呢只舞系阿 Jeff 同埋 Audrey 排噶啦。咁佢就 Jeff 就有讲嘅，就话呢只舞咧最紧要其实就系即系比较系演戏多啲。咁同埋你就真系唔好用咁多力啦，你用可能两成三成力。咁啊 keep 翻个 vibe， 咁啊喺度夹下女仔啊，咁样望下佢，咁样 keep 咗 connection 喺度。咁主要系眼神。即係 keep 住有多啲眼神嘅接觸咁樣，然後就唔好望觀眾啦。即係因為你平時跳舞嘅時候，好多時候會望觀眾交流噶嘛。咁呢一 part 咧，就想似係演戲咁樣，真係單對單，真係個 interaction 係緊要過表演出嚟俾大家睇嗰樣嘢。咁呢個位係幾唔同嘅。咁經過咗呢啲，即係佢俾完我啲 tips 咁樣，我哋就再加埋呢隻舞咧，咁我就呈現到呢一樣嘢咯。即係嗰個就自然會冇咁用力噶啦。你自然你同人 interact 緊，你唔會咁行噶啦嘛，你唔會。打交嘛，你又唔係要，你唔使咁投放射啲 energy 俾觀眾咁樣，咁自然就係咯，我都比較少呢樣嘢，然後就今次就會好似情啊，係咯 ，feel 到自己温柔咗咁樣跳舞。 咁拍嗰陣係咪即係因為你個專注點就只係對方，即係望住佢，然後你就 feel 住個音樂，咁所以嗰陣時嘅狀態係咪咁樣嘅拍嘅時候？ 係啊，係啊，即係就其實頭兩 shot 我哋有試過望鏡頭嘅，但係之後就真係會。好似有少少出咗戏咁样，之后就所以系咯，主要都系就系嗰个交流，然后就 feel 对手用几多力，你用翻几多力，咁样出到嚟就成件事会好睇啲咯。 系，好似你咁讲，之前去完 dance camp 又试过 get wild 嗰次拍摄嘅时候，知道自己点样放松，学识多咗，又好似会 apply 到落去今次拍呢一个咁样嘅。 系啦， 系啦，咁啊，所以有你而家呢一首新嘅派头作品啦 ，Call Me Late at Night 啦，咁啊，呢一首作品嘅推出嘅同时，有冇都准备紧跟住喺音乐上面有一啲嘅 project 啊，或者有啲嘢之后会发生可以预告定嘅咧？ 啊，咁我呢段时间就我之前啱啱拍完一套电影啦，《守决者》啦，然后而家就系拍紧一套喜剧，咁就嚟公开噶啦，系啦，咁呢段过程我都有，其实系准备紧做一首，头先我讲话。可能是日头少少嘅一首歌嘅，咁嗰首歌就谂住讲多啲关于自己嘅嘢。咁目前就本嗰首歌咧个 beat 系比较温柔得滞，所以我哋而家调整紧。咁就其实今日就应该会收到个新 beat 啦。咁我哋就会继续去写咯。系啦，咁我就期待紧呢一首歌嘅。同埋就其实 Call Me Late at Night 咧，因为呢首歌都系上年做啦。咁我系觉得佢个 approach 有少少 safe， 同埋佢系一首好 typical 嘅 R&B 情歌。咁我见而家好多歌呢，好多 K-pop 啊，好多人啊都试緊一啲新嘅玩法。咁呢排好多人玩 full time beat 啦。咁我想试下去做一个 full time beat 嘅 remix， 然后甚至係邀请其他 artist 去一齐去唱囉。咁我睇下暂时諗緊呢样嘢啦，睇下有冇机会做到囉。 好啊，咁我哋就期待住啦。咁今日多谢同我哋介绍啊，谢谢你喺身边。 Thank you. I don't know how to